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60集，离别。其实冬至也早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，等看到街上四处张灯结彩才想起来。大多数东方人对于圣诞节也许就是图个热闹，但这并不妨碍商家趁机做活动促销，把节日氛围提升起来。久而久之，大家也就有了过节的感觉，甚至把圣诞节过出了大杂烩的感觉。冬至跟着龙申沿街漫步，一路就看见不少于三个花店都打出了圣诞送花的优惠活动。长长而干净的街道，人流来往穿梭，入夜之后更加热闹，许多人迎面走来，而他们仿佛逆流而上，格格不入。冬至忽然笑出声， 我想起有一次你带我去拿青竹剑，也是走在这样一条路上，那时候没什么人，我就希望那条路永远也不要走完。 暗恋时的心情总有些隐秘苦涩，揭开之后又悉数化为甘美。 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想拜师是因为对我怀有这样的感情。 如果那时候知道了会怎样？ 你说会怎么样？ 冬至想想对方起初的反应，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。 我可能会被揍一顿，然后打包丢出京城吧。别说拜师了，我估计连特管局大门都进不去，从此天南水北，无缘再见一面。这样想想真是又悲惨又好笑。 没有如果，现在就是现在，假设这是自寻烦恼。 一个年轻女生提着一篮子的花过来，看见年轻男女走在一起，就向他们兜售一只。这种节日转眼就能轻轻松松卖出许多。等她来到冬至他们面前时，篮子里已经剩下稀稀落落的几朵。他看了冬至和龙申一眼，原本看见是两个男人也没多想，正要错身而过时，余光一瞥，看到两个人大衣下几乎碰在一起的手背，福至心灵，赶紧急刹车，露出甜美笑容。 两位小哥哥，买花吗？正好剩下几朵最漂亮的，一起买了呗。 龙申没动，他脑子里还没生出送花表示浪漫的念头，冬至却已经拒绝了对方。 我有个比花还漂亮的男朋友了，还要花干什么？ 女生目瞪口呆，不知道是为她理直气壮的抠门小气叹为观止，还是为她不加思索就能脱口而出的情话。 这年头都要这么会撩才能找到帅哥当男朋友了？ 没等她想明白，冬至跟龙申已经走远了。 是不是情侣之间都要用花来表达感情？ 龙申虽然活得远比许多人都来得长，但对一些没有经历过或者无关紧要的小事，他也从来不会花时间去琢磨关注。 不一定，可能很多人觉得漂亮的花能够带来好心情，而且一般都是男人送女人。 但花是植物的繁殖与生殖器官，送花的意思是希望对方跟自己繁殖。 照这个逻辑，男人之间的确没有必要送花，我们又生不出孩子。 他更想起头一次神交时，他化身暴风骤雨里备受摧折的娇嫩花朵。后来知道，他在神交里看见的场景都是意识化身具象形态而已，但现在回过头看，却实在是不忍直视。 师父，不要说了。 龙申果然不说了，他直接握住冬至的手，不管这里是不是大庭广众，人潮涌动，只要他想，就无需顾及别人的眼光。两人又走了一会儿，冬至看见前方东方新天地的 logo， 提议进去找个咖啡馆坐一会儿。龙申自然没有异议。推开玻璃门，暖风扑面而来，瞬间从凛冬进入晚春，里面比外面还要热闹。圣诞音乐四处洋溢，玻璃球与五颜六色的灯饰挂满商场，中间还有一棵大大的圣诞树，不少人围在那里拍照。 冬至在圣诞树旁找到了一间咖啡馆，拉着龙参坐下，点了两杯抹茶拿铁，自己那杯少糖，龙参那杯全糖。他还记得龙参对吃食没什么执着，唯一稍微称得上爱好的就是对甜食有些青睐。 以前我自己住的时候，逢年过节都会往家里带上几束花，但遇见你之后我就不喜欢了。 他捧杯低头喝了一口饮料，暖甜的味道让冬至侧颜都流露出微微的幸福感。龙参看了片刻，眼睛不眨。 为什么？ 香甜顺着喉咙流入胃部，哪怕身体原本就是暖的，也忍不住发出一声舒服的叹息。 因为知道了你的原身之后，我就发誓要好好爱护这世上的一切生灵。 因为龙参，现在他看见一把剑一把刀都会觉得他们可能有化形的机会，哪怕是一朵花一根草也会不由自主放柔了心。冬至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伟大，他真的不过是爱屋及乌。他的心本来很小，是龙参把天地装了进去。圣诞夜咖啡馆里也有活动，情侣合照可以第二杯免单，不过照片要被挂在咖啡馆里做活动。两人出色的外表自然也引来了店员的询问，对方表示情侣不拘性别，只要他们愿意合照都可以。冬至与龙参职业特殊，照片一般不留在外面。冬至正欲婉拒，龙参却道， 帮我们照一张吧，我们不用免单，照片想自己保存。 店员爽快答应，拿着龙参的手机帮坐在一起的两人接连拍了几张。冬至一看角度光线都不错，特地的向他道谢，还给了小费。冬至让龙参把照片传给自己，又挑了一张最满意的设为手机桌面。龙参看了他一眼，也有样学样，把那张照片设为自己的手机桌面。 师傅，你这样很容易被别人询问的， 尤其跟龙参往来的那些特管局大佬们，甚至更上面的领导，冬至简直不敢想象他们看见时的表情。虽说合照里两人挨在一起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，顶多冬至笑得灿烂一点，龙参嘴角也微微扯起，但谁家师傅会把跟徒弟的合照当成手机壁纸呢？虽说他师傅现在最亲的人就是他了。龙参不以为意， 没事。 两人从八点多坐到商场快要关门，交谈并不多，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坐着发呆。冬至懒洋洋地缩在咖啡馆的沙发上，他觉得这样感觉太好，以至于看着游人逐渐离去也不想挪动半分。 困了。 龙参一年到头闲下来的时间不多，这么静坐着什么也不干，起初还有点不习惯，但渐渐的也能享受难得的闲暇。 还好，就是不想回去。 明天龙参就要离开特管局，与吴炳天、唐静他们一道去一处秘密的地方，再以伪装的身份出境。也就是说，今晚是两人离别前最后相聚的时光。 走吧，要关门了。 龙参起身拉他，冬至使坏不动，还反手去拽对方。龙参拿他没办法，在非原则性的事情上他对徒弟总是诸多的纵容。 我背你。 冬至没好意思，但龙参已经背对着他半蹲下来示意他上来，冬至只好趴上去。在众多惊异的目光中，龙参背着人稳稳走出去，冬至直接把脑袋埋进对方的领窝当鸵鸟。 师父，我爱你。 声音近在咫尺，连热气一道传入耳朵和心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天还未亮，冬至睡得正熟，龙参已经起来了。他附身在对方额头上碰了一下，冬至立时有了感觉，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看见龙参穿戴整齐地站在床边，睡意顿时不翼而飞。 这就要走了？ 你再睡会儿，还没到五点。 冬至揉揉眼睛爬起来，给了他一个拥抱，很快就松开。 师父，早点回来，一切顺利。 好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龙深转身离开，头也没回。一出屋子，他就又是那个铠甲加身、刀枪不入的龙深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